好，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穿越过来的小代班张彤。 嗯，欢迎张彤哈。 Hello。 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每期节目在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音视频呢进行回放，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来搜索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就能及时收听收看了。当然还可以通过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啊，567-556693 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畅聊起来吧。 是的，然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优舞月山，我们欢迎小优。 欢迎小优。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 Cyber 优是吗？ 所以要保持端庄。 所以要保持端庄。那好吧，那看看今天下节目之后你会有多少表情包。 我感觉已经要播不住了。 大家要集中赶紧收集表情包是吗？ 嗯，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小优聊一个话题啊，是关于二次元少女的。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动漫的作品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出现嘛，然后其中也少不了一些非常非常有少女感的角色。 对，其实要说到这个啊，我作为一个动漫界的小白，其实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这个机器猫里面的静香，就很萌嘛， 她属于幼女， 对，算萝莉是吗？ 算 萝 莉， 对 对。然后我刚才想到一个，小美和小优刚才都吐槽我说《十万个冷笑话》里面的那个哪吒， 金刚芭比型， 对，金刚芭比， 哪里具有少女感了？ 我觉得是脖子以上具有少女感， 脖子以上是可以的，对，脖子以下 那个也是幼女， 是也是幼女。我今天怎么稍微说的都 是萝莉控，是不是？ 是萝莉控，对对对。 对，其实我不知道对张彤来说，你觉得静香算是你童年时候的小女神吗？ 小女神当然是，我觉得是 洗澡女神。 洗澡。 对，就十个镜头有七八个都是在洗澡，不是在洗澡就是在学习。 对，但我可能 就是在洗澡，就是在出狱的路上。 对，是的。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稍微怀旧一点的，就是美少女战士。 对，美少女战士真的是我的启蒙动画。 对， 里面就是小姐姐又多，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所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招牌 pose。 嗯、哦，是的， 月亮小 哇，真的是 是。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就是 cosplay 嘛。 对。 如果说那个时候像现在这样 cosplay 特别普遍的话，那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小小的 coser。 当时的脑残粉。 可能就是一个未成年的 coser。 对。觉得还挺有潜力的。 嗯。 就是我觉得下次可以期待一下小美变换成这个 cos 成这个童年的偶像。 对，那就那个。要有机会的话可以出一个美奈子， 对、 因为美奈子的衣服好好看、 啊、 发型也好好看。是的、 那 比如说小兔的那个刘海儿，它是像中间有一个内扣、 美少女 刘海，那个真的很难 hold 得住。 对， 所以还是选择一个挑战难度系数比较低的角色， 慢慢升级，对不对？ 对。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动漫当中的妹子角色、少女角色，其实有的确实是非常元气，然后也有的是非常能够激发我们 保护欲望的，对， 一些女生。然后不知道大家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在三次元世界里特别有二次元少女感的 徐娇 女孩子， 徐娇算一个吗？ 嗯， 就是长江七号里面的那个。 对，因为她也有出 cos 嘛。 对，她也是非常喜欢就是二次元这个圈子。 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她应该算一个。 对，所以说我们身边其实也都存在着这种非常 有少女感。对啊，你说我身边的这两位就是啊。 谢谢， 就是太远了，这两位就是非常的少女感。 谢谢， 本身就是少女啊。对不对？ 那待会儿我们俩坐一块好了。 我尽量不笑崩。 嗯，没事，你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对， 加油！ 你现在非常非常的美、啊， 你还有50分钟要坚持，所以要不要 我可以的， 没准待会儿就一秒破功了。 我感觉我已经破功了。 咱们俩好像有这个潜力让他破功。 对，加油吧，我们加油好不好？ 对，所以今天我都这么跟你们说话好吗？ 好 的，如果你能坚持住的话，那今天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和悠悠从这个化妆、发型、服装搭配。这个语气神态， 从这我就出小埋过来了，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耍 了。没错，然后就来跟大家聊聊， 你俩别欺负我就行啊， 如何打造这种二次元的少女感。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也特别特别想知道，就说那么多喜欢的萌妹子啊，二次元里面的角色都是靠什么样的办法呈现出来的，我觉得还很好奇。我是作为一个 很好奇的一个角度。 你是作为男生的视角， 对， 非常好奇女生的世界是不是？ 对，我、就是、 尤其是女生的什么美妆啊、发型啊、服饰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你们俩一会儿可以考考我，看这到底是什么，怎么用，好不好？ 可以的，可以的。 好啊 嗯、 好 那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小伙伴，如果有任何想交流的话题，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来发来跟我们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了，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张彤、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大有来头，也来自于我们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优五月山、小优，欢迎你。 大家好。 今天应该 还继续在崩 今天应该形容小优是少女声优， 对， 美少女声优，符合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 对， 我努力做到吧。 好的，那咱们 很好， 咱们先来讨论一个特别复杂的命题。大家觉得这种二次元少女感，什么样的算是二次元少女感？就从一些非常感性的方面， 我业余点，我先来说 好 了。 好， 你们俩专业的， 我们 俩一会儿 diss 我。 好， 我先说我的观点。 你先抛砖哈。 我其实写了一段 rap， 但是我念不出来 rap 的感觉，我就按照口令的感觉。 你写了一段 freestyle 是吗？ 是，说大眼睛巨无辜，樱桃嘴巨粉嫩，大长腿细长直，萌妹子惹人爱。 哎，咱俩走吧，好不好？ 凉了个凉，凉了个凉。 这个人说他不专业，这个人说他没有准备，他好意思。 我跟你说，我就把山东快书那套给你拿过来了。 对了，他这个 rap 写的就像 山东挡那个挡挡那个挡， 凉了个凉，一个凉了个凉。 真的很过分。刚才我问你，我说你在纸上在写什么呢？在练字。 小美说我在练字，但其实我一定要 在做功课， 对不对？我一定要在做功课。 真的是，哎，心机 boy， 心机 boy 被你发现了。 对，刚才其实张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就张彤有提到说大眼睛 巨无辜， 特别无辜。有没有想到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那种无辜的眼妆，是不是小优？ 会有一点下垂眼的眼妆， 就是会让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无辜，就是特别的软萌。 而且作为男朋友的这个视角，看到这种女生，怎么可能会欺负她？怎么可能会惹她生气呢？对不对？一个眼神就把你杀掉了。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女孩，我觉得她有没有那种二次元的少女感，我就是看她的笑颜。就有的女孩真的笑起来就是让人特别想哇抱一抱的那种感觉， 连女生都要抱住的那种感觉。 真的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小优，你会发现她笑的时候，来跟我们笑一个， 不要崩了 就微笑微笑。你会发现小优的两个嘴角是上扬的非常明显的， 是 就是 有 那种 猫猫嘴， 对，就是那种微笑唇。 我很羡慕， 很羡慕， 因为我的嘴是往下走，所以我就整天就说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为我很高兴啊！ 会有小伙伴问你说，哎， 为 什 么 不高 兴 了？ 对，但其实我内心 很活跃。今天怎么不开心？ 我今天其实是很开心，要掰头去。 对，所以说有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笑容，我觉得对于 很加分。 少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呢？来，小优来发表一下高见。 啊， 专业视角，我刚才已经那么业余了，你们俩不要， 你们说的都很对。 小优现在就想绷住，其实 然后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很对，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 哦，所以你 不会少女感的话，其实 配了那么多少女的角色，总会有点心得的。 对，小优你不要让我骄傲。 我觉得少女其实是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性格的，比如说可能每个人吃的都不是一套啊，比如说有那种就像刚刚说的有一点下垂眼，然后感觉会有一点无辜的那种，就是感觉就会让人想保护的这种女生， 很单纯的那种感觉。 对，还有一种女生是很温柔，就是她可能会有一点大姐姐属性， 知心姐姐。 对，比如说像挑一个最常见的大家都知道的国民动漫柯南里面的那个小兰。对，因为柯南变小了嘛，就是工作心一变小了，所以小兰就会有一点 天天都柯南， 对对对， 你刚才跑到哪儿去？ 对对，就有一点大姐姐属性，但又很少女，就很可爱。然后还有的少女就会有一点 傲娇，或者说是不太好处。就比如说 Saber， 他其实不并不是真的不好处， 对，他其实是有一点 外冷内热， 对对对，是有一点这样的，所以我要绷住。 我是一个内冷外热的人。 真的吗？为什么有人形容自己是 说双子座？我那天看到的说是内心比较冷淡，但是表面，哎呀，我今天很开心 啊，这个样子。其实我们要，其实我们也提到，就很多动漫当中真的是女性角色，尤其是少女角色的形象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再拿咱们那美少女战士来说说事儿，你看像小兔就属于可能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也没有什么运动细胞，好像给人感觉 冒冒失失的。 对，冒冒失失， 总是在犯错。 对，但是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善良。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 单纯，是不是？然后意志坚定。遇到真正大的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她是不会去退缩。 对，不退缩。 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水星亚美，他就是属于那种学霸型的，就非常的沉着机智冷静， 对，而且比较温柔善良的那种。 对，我们再来说说火星，是吧？ 对，就是 节目就 暴 脾气，对，美少女战士少女性格大盘点， 他真的是非常有代表的，就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对， 就是每一个女性的角色形象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包括还有那种像酷酷的少女也会有，还有三无， 三无少女，好像就是三无少女，是不是就是那种也没有什么面部表情，也没有特别外露的性格， 对对对，就什么都没有，就是， 就 我知道了， 就是全程呆萌，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和天然呆是不是还不一样？ 天然呆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很呆，但他很天然，就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解释，就是。他可能犯了一个错，或者说是犯了一个傻，但是自己毫不察觉，这样叫天然。 不知情的。 对对对。 明白了。 但是三无少女是不是心里其实是有想法的，还是他也心里完全没有想法，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完全的一张白纸。 比如说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有这样的少女性格，比如说就拿我们工作室的声优来举例。 好，得罪人的时刻开始了。 开始第一次。 比如说像就刚刚说到天然呆，我就想到了星月冰冰。对，之前我和冰冰我们两个人也一起来嘛， 是 他就是那种，我显然就是会有一点主见的那种类型， 可能会在发表意见上更加活跃一些。 对对，我就会很有想法。然后他呢就是然后说哎呀冰冰你总是这样了，他说悠悠你说什么，这样就是很天然呆。 神游。 但是我觉得也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 性格。对啊，这就很有萌点。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会喜欢呀。会肯定就是一看到就是不用怎么着，就是啊你听我的就好了，然后一路拉着走了就。 但张彤你是比较喜欢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我就很喜欢天然呆，就很喜欢。我觉得身边，但是我身边全都不是这样的朋友。 那当然是大姐姐。 张彤你跟我走。 对，还有很强势的 女王型的。 对，有那种很强势的，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作品叫做龙鱼。掌中，我忘了，反正就是掌中猛虎那个大河。对，那个女孩子她就是典型的傲娇，很强势，然后她对男主就是那种摁住，你给我 哇，很强势。 对，包括像小埋，其实也是，小埋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无赖的性格，对对对，就是她出去了以后就是那种啊。大家好，什么？然后学霸，各种体育， 然后 十项全能。回来家就是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哥哥给我买。不行不行，我不干，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好还原，好还原， 好 还原，好 香啊！ 有没有考虑过把小埋那个翻译一下，出一个国语版？ 可以。 我觉得今天在一种崩的前提下还能这么萌，我觉得还是神还原啊。 所以你离崩已经又近了一步。 其实我录的角色一般都比较崩，你要真说少女，我录的反而没有我录的奇奇怪怪的角色多。 你指的奇奇怪怪的角色 都不是人。比如说就是 心疼一秒。 对对，比如说刚刚让我想到了那个就是宇宙警探里面录过的一个角色叫做多尔，那个原声也是就是日本的一个特别擅长录傲娇路线的，叫丁公理会录的。对，然后是丁公录的多尔嘛。然后我在录的时候当然没有参照他，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参考，所以 想要 还是按照 自己的感觉， 对，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录，但是就是他就是那种啊多尔周泰，就是那种性格 入戏， 就是这样的性格。 总之就是一个小怪物，然后总是很冷的在旁边吐槽，比如说宙太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宙太很开心，宙太不高兴了，就这种。 哎，真的，悠悠这一方面特别厉害，因为悠悠也特别擅长录小男孩。 哦， 是不是？你也录过好多那种小男孩的 角色。我来不了，我只能来大叔。我其实挺想听听的，小悠你能来一下吗？ 你想要什么样的小男孩啊？ 你这个小男孩我就很喜欢，我就来不了。 其实女性的这个声音演员来配小男孩是不是有先天性的优势？ 会有优势的， 是吧？ 对， 反正会有一种萌萌哒的小弟弟的感觉。 哎，你要真说 呆呆的那种小朋友， 对啊，你要真说男性的声音演员，是不是他想挑战比自己岁数小很多那种小正太的？就在声线塑造上很难吧？ 对， 是这样的，因为男生想要变小，他要掐， 要 掐了会变高， 对，掐住就变高了， 对，变高了就会娘， 对， 你让我穿越到了宫廷戏， 不娘的话 就成了皇帝背后的那个人了，是吧？ 不娘的话就会像小怪兽， 是， 好， 所以说男生挑战的比较少， 对， 哇，我看大家给我们送了很多233666，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 谢 大 家，让我们的少女来，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大心。大心。 好，那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小优聊哈。今天因为要聊到各种少女的穿搭，还有这种服饰化妆等等一系列，那悠悠平常是不是也非常喜欢研究这一些呢？ 啊， 应该是的吧， 是。 不要虚。 在小美眼神的暗示下，我决定回答是的。 在我就是 逼迫他了是吗？ 一把尖刀一样的眼神呢， 刺穿了他。 是的，那是怎么对这个产生的兴趣呢？ 循循善诱啊，你真是。必须拉着小优啊，来不来？必须 来。 来 来 其实还好啦，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少女嘛，是不是？ 对呀，不用装扮也是少女啦。 所以说装扮的话，一般都会往清新可爱的感觉走吧。对，因为感觉我的气场不是那么的强，所以在穿搭方面不会。想要去挑战那种有点女王气啊，或者是有一点宫气的那种穿搭， 就是小清新、小可爱的那 种。对，偏向于小清新一点。 和自己的性格也很大。 对，所以我就说嘛，今天特别遗憾的是，本来就找了很多小优的，从小优的微博里扒了很多小优的照片，但是今天因为没有那个没有放了台 U 盘，对不起。 你这个脑子都去想美少女战士了。 我相信大家会原谅我的，对吗？ 对。 但是今天就是也 我相信大家会自己去翻的，对吗？ 对。 但我也有手机了。我不知道手机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 看 得清楚的， 对，是不是可以给大家简单看？你看看这个， 还有这种操作， 对，这个飘逸的长裙，小优自己也看一看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是出的角色吗？还是就纯 啊？就是日算是和风的一个。对 啊，没事，我们就忽略他好了。 今天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的微博账号上也是进行了推送。 对， 然后这个是小优在参加一个什么演唱会。演出 。 然后这个就是很日常的了，而且小优，我记得你穿过这件裙子来参加我们。 对，是的， 特别好看，就特别有那种日式小清新的感觉。 求链接是吗？小美心里话。 好，我们再看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小优经常也会用一些帽子来作为自己的时尚搭配 啊。今天也戴了，还有脖 子 上有一个 choker， 这个 choker 对 也非常流行。 嗯， 我们再看下一张。 风格是我觉得虽然说都是小清新，但是还是就细分起来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对，这个也是同样有帽子的一个造型，但是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呢，就是像是它的底色是白色，上面有一些小小的 小碎花，对， 装饰 质感也是偏轻薄的那种， 好像有种那种丝绸缎子的感觉，是不是？ 对，是。就是纱质，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中间有一个绑带的那种装饰 啊，对，然后绑带不要系得很死，就是随意的一搭， 就会有一种慵懒的感觉，是不是？好，我们再看这个是不是个裸妆呢？我看不太出来，因为只有上半身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上半身是搭的一个内衬，然后下半身是一个星空的，算是一个比较日常款的，对， 日常款的，因为我看到 国内的。对， 就有星空的元素。 对，上面是星空和星座 啊。那我们再来看这是个 cos， 是那个《幻离镜》里面的小香，是不是？ 好好 啊，对，是一只小兔子。 哎，为什么会想到去出这个小香呢？ 啊，就是朋友 工作 不是，因为就是工作有点忙，其实最近几年都没有怎么出过 cos 了，所以今天这是掏出了我的， 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是赚到了，有没有？ 掏出了我的陈年老假毛，陈年老美瞳， 陈年假睫毛。 嗯，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然后对刚刚那个就是属于小伙伴过来说，哎，我们要出这个，要不要一起啊？然后说好啊，就搭着一起了。嗯。 大家看这个，这个就是那种有点 JK 制服的感觉。 对对，这就是一个制服。 嗯 嗯。 然后这个呢，这件衣服算是， 这是一个国牌的一个裸装，但是是和风的裸装。 对， 这 感觉就是很 有名的。 嗯。然后这个背景很好看，这是在哪儿拍的？ 在武汉的樱园里面，应该是。 哇。 对，但是樱花都谢了。 这是春天拍的吧？应该是。 是今年差不多吧，春天。 嗯，就景色非常美， 小龙虾很好吃。 嗯，哎，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一张那？ 对对对，是同一件衣服，但是是不同的 发型。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嗯，然后这个是萌萌的山兔。 哎，对，这是一个山兔。 嗯，山兔，好，没有啦。 好，谢谢你， 我 挑的都不是怎么黑历史的照片， 精挑细选，大半夜的，然后就越看小优的照片就越睡不着。 是翻到了一下，翻到了底，是不是？翻了好几遍。 对，翻了好几遍。 对， 所以感谢我， 感谢。 今天挖出了这个陈年老照片了，都。 嗯，陈年老照片。那我们说就是悠悠自己，你说你最擅长的一种穿衣风格或者妆容妆面的风格，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有没有总结过自己出街率最高的？ 嗯，大概就是随意吧。 心虚了自己。 就是你每天化妆的时候啊，有没有会给自己定一个，就是我今天要化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妆，还是就是其实每天化的都是一样的那种感觉？ 其实还是根据不同的场合和特点会有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 哎，我觉得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改，就是没有就认真研究过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妆容。 我觉得也是小美每次感觉我其实我有一个， 你不需要化妆。 对，我有一个内心 的 疑惑。 我来直播一下卸妆吧。 小美，我今天来 diss 你了啊！我今天说，我说以为啊，我说小美，我说每天的妆容感觉都是萌萌的这种感觉。 嗯嗯嗯， 我以为小美其实你不洗脸也是可以的呀。 不洗脸你可能现在已经看不到皮肤蛮好的我。 就觉得整体的风格大家其实可能都有一个比较执着的或者比较坚持的一个风格吧。 对，或者像我们这种没有特定的那种，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 其实风格的话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早些年可能就会偏粉嫩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2岁半。 刚六七岁嘛，对不对？ 现在3岁。 终于上幼儿园了，恭喜。 所以说这个为了庆贺上幼儿园，穿衣风格就有所变化， 向轻熟发展， 稍微的成熟了一点点。 对，其实今年比较穿的多的是长裙，或者是就是会偏中长一点了，就会让人看起来更偏向端庄一些。前两年真的全是小短裙，我尤其是今年春天打开我的柜子的时候，特别恐怖的发现柜子里面的衣服啊，全是小裙子，好，都就是不再想穿小裙子了。 哎，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样的想法，就是要换一种穿衣风格了？ 可能是心境有一些变化吧。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小优小优。什么小优妹妹，然后到了这两年都是 优姐， 优姐， 差 然后你想，周围的人都管你叫优姐，然后甚至说群里面的小朋友管我叫优爸爸，然后我每天就面对这样一个，然后你想不保持端庄都 难了， 很难。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小呆包张彤。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喜欢特别萌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声音演员啊，小优。来， 欢迎小优，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依然在崩。 哎，这次已经不崩了， 不崩了，已经放开了，随便吧。 如果崩的是大家好。 一秒入戏，戏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小优还在向并不存在的观众之一？ 是，内心的脑洞也是很大。 并不存在的现场观众之一应该是这样的。嗯， 但是现在应该在我们的这个哔哩哔哩的账号上，现在已经很多朋友在呼唤了啊。 其实大家讨论的无非是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小优到底是谁的？大家都在争抢小优。 啊， 高人气，高人气！哎呀，没得比，没得比！哎呀，上去，咱俩走吧， 咱俩走吧。今天我想说一个故事。 别，你们走了，我就绷不住了。 我特别希望就是大家在就是喜欢我们嘉宾的 同时， 也可以分一点点爱给我们两个，好不好？ 小美最可爱了， 谢谢。 还有我吗？ 彤彤， 彤彤， 加油加油！我今天不崩，心态不崩。我今天是看那个咱们就是漫游嗨翻天的微博账号上，就是艾特了咱们两个，就是说推荐小游今天会来。 但是底下留言永远都没有提主持人的，你知道吗？ 我收到了一堆的这个微博的提示，就说有人艾特你，有人艾特你，我就特别兴奋，说我不涨粉了吗？我的自拍这么吸引人吗？结果发现全是说小游来了好开心，小游来了好开心。我觉得我和小美受到了冷落。 是的，你习惯就好，我已经被冷落半年了。 大家稍微安抚一下我们两个。 对啊，那大家就送点小礼物吧，好不好？ 给我们两个。 是的， 小游你们继续爱着我们，觉得我们俩也很爱他，兼顾一点点爱给我们俩一点点。 是是是，我们这个没咋啦 W 说小美和彤彤也很可爱，谢谢你， 谢谢 你也很可爱的。 谢谢梅子最好吃了。 嗯，梅子最好吃了。所以我们小优钦点了梅子最好吃 啊。 开玩笑开玩笑。那现在说我们的重点内容，就是如何从那几个方面来打造二次元的少女感。今天我们的悠悠也带了她的这个 装备来， 展示一下你的装备吧。 装备 都是成年， 好奇。 姜姜 姜姜，我们悠悠的。对，我没有的化妆包。 我就现在都要扒着窗户在看。哎，小游，你的化妆包里都有什么？ 作为男生好不好奇？ 好奇，非常非常好奇 是什么样子。 对，我刚才不说了吗？其实我应该80%都猜不对。我其实但是很想挑战一下。 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嘉宾在现场开过这个化妆包啊。我跟你说说都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有这个二次元的化妆造型师。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非常有经验的资深的 coser。那今天我们的悠悠代表这个美少女声优，可我们看是开声优的化妆包，好像感觉怪怪。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声优的化妆包会有声音吗？滴咕滴咕， 会有一个小盒子。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行，那我们现在来开包好吧？但我这个位置坐的特别尴尬，就我看不到。我 没事，可以从屏幕上面， 也只好这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悠悠来展示一下你觉得特别好用的化妆品。但我们今天不打广告，好吧？我们不说品牌，我们只说产品。 好，从哪个开始看起呢？ 两个包，好厉害。 我表示羡慕。 你表示羡慕，哈哈。 对。 一件一件来，要不然按照顺序。 好的。 好。 对，现在用的 那或者说按照你化妆的一个顺序，比如说你洗完脸了之后， 对对对， 你会先干嘛？再干嘛？再干嘛？ 其实洗完脸了以后会先拍爽肤水。 洗完脸不就是擦干吗？ 拍完爽肤水以后会抹油，抹润肤乳。然后化妆之前其实理论上要上一下润肤乳，这样的话粉打在脸上会更贴合。然后打完了以后呢，先用这个，某品牌， 是一个 一小管 遮瑕膏吗？还是个粉底液呀？ 这个是其实叫隔离， 隔离， 嗯，英文好像经常写的是什么 based。 哦， 对， 没有关系，不用管。 没有，我 是 我不懂。 是隔离，就是说，相当于在皮肤和你的这个装之间，为它制造一个保护层。 防护层。 对对，这样的话，粉啊什么这些就会有一些 不会伤害到皮肤，是吧？ 对对对，不会太伤皮肤。 嗯 哦， 嗯，这个是一定必要的。然后接下来是某品牌的粉底液。 啊、哦，粉底液，好小巧啊，你这个粉底液。 嗯。 就便携装了， 长得好像指甲油、嗯、我觉得那个包装 大小。对，其实我蛮喜欢买小包装的，因为大包装的 不好放， 使不好 保存， 不好使不完，而且粉因为天天开嘛，就这种液状的 容易污染， 膏状的 是不是， 对对对，都容易干呐、啊嗯、或者是容易污染，所以就买小包装的就可以了。 嗯， 然后也有人会喜欢用 BB 霜。 BB 霜相当于就是护肤、隔离然后粉底各个功效柔合在一起，对，但是我还是喜欢就是一件事情有一个功效的这种，所以我还是选择粉底液 啊。嗯，其实我还会用那个气垫 BB 啊，对，现在 很 流行用这个气垫 BB， 方便， 对，因为它很轻薄、嗯、然后又我感觉彤彤已经 我 陷入到 就是两眼放光、 啊、你们在说什么， 对，他已经就是陷入到一种 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在这儿， 对， 天然呆的状态，就说啊 这是 什么 呀， 这都 是什么，这又 是什 么呀。 好，现在看完了这两个了以后， 所以说男生很省钱，我觉得。 嗯，男生出门的时间也会，时间成本很低。 对。 哦、 这个是散粉吗？ 某品牌， 某品牌散粉 完全遮住了，这样看吧。 腮红吗、嗯？ 某品牌的 散粉。 对，这是一个定妆粉， 嗯， 散粉。 哎，这不是有颜色吗？有颜色也可以。 对，它会有，就是你皮肤，比如有的人皮肤是发黄的，有的人皮肤发红，嗯、有的人皮肤发黑，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来调整你的气色。比如说我用的就是那种红粉色系的，所以会发现整个脸都 粉粉嫩嫩的。 哎， 对对对， 说的对。 因为咱们的镜头一般会把主持人拍的比较黄，我觉得可以建议一下 各位主持人。是的，是的。你看单人的镜头就是白 白 嫩 嫩， 但双人 镜 头就是黑黑黄黄。 哎呀妈呀，刚从陕北放羊娃。 好，就我们悠悠继续。 对对对，然后这个粉的质地特别好，就会制造一种亚光的妆面。对，因为很多粉就是抹上去会有一种油油的感觉。 哎，怎么才能让那个就是底妆显得特别清透，才会有少女感？ 其实就是薄， 嗯 嗯。 那薄的话，遮瑕你怎么来顾及呢？ 其实遮瑕，嗯，好，既然你说了遮瑕， 需要遮瑕， 嗯， 还是需要的。最近内分泌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有一管让我用旧了的遮瑕，嗯、我的化妆品都比较旧了。 真的，那不是唇膏吗？ 说明都是真爱。 打开了以后是这样，就是可以拧的、嗯。然后其实遮瑕只需要局部的去点就可以了，嗯、比如说。长了一颗包啊，就局部的点一点。 遮瑕真的是好东西， 嗯， 就可以让你迅速的遮掉就脸上的各种 皮肤洁白无瑕、 嗯嗯、 对，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小伙伴的黑眼圈会比较重、 哎、就是我，你说的就是我。 没有没有，我们都挺重，因为我们都是太热爱工作了。 对呀、啊， 每天日夜操劳啊， 每天晚上都看剧啊。 那是你。 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遮黑眼圈、 嗯、 就是刚刚不是说到为什么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吗、 嗯、 就是颜色是可以互相调肤色的、 嗯、 从隔离到粉底到散粉到各个东西都是可以去调你的肤色的、 嗯、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的脸红血丝多，你就可以用一带一些绿色系的遮瑕、嗯、还有散粉，比如说这个某品牌就有一款绿色、 嗯、 带有绿色一格 的， 那难道不成了东北大棉袄了？ 不会不会不会， 其实、 因为打上去是没有颜色的，只是会稍微改变、嗯、还有 别打太多。 对，还有刚刚说遮黑眼圈、嗯、哎呀变成了我的这个 美妆小课堂、 嗯、 对，说遮黑眼圈呢，其实嗯，黑眼圈是发乌青色的嘛， 是 用橘色，就是它的反色， 嗯， 而且橘色也会压青色嘛， 嗯， 先用那种我没有带我的那个几个颜色的遮瑕、嗯、用橘色的遮瑕遮一层，然后再去打粉，就会遮得很好、嗯、 改善很多。 明白了， 嗯嗯， 其实现在有的遮瑕膏它也本身会有好几种颜色， 对， 然后底下有个小调色盘， 对， 你可以自己调出来。 一般常用的有橘色、绿色，还有普通的肉色和深肉色、嗯、 啊， 然后遮瑕有一个必须要记住的要诀、嗯，这个男同志们就不用听了， 别 女同胞们， 大家也要听，大家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还有我在这儿呢，为了我留下来好吗、 男同志可以假装自己今天是女孩子一天， 嗯， 然后就是刚说是什么啊？要诀就是选比自己肤色深一色号的 遮瑕来遮、嗯、 啊。有些男生发现我已经到最深了，已经没有再深了。 因为就是如果用浅色遮的话， 会 很 明显。 对，一是很明显，嗯、二是就是它的颜色浮在上面，就会显得很跟你的脸很脱节。 对， 其他 的 色。 是的。 嗯，那说完， 每次去买都是被就是导购员所推荐、嗯，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己调色属于这种进阶高手的。教学、嗯嗯、 最近某品牌有好几个某品牌都出了那种、嗯、就是一个小黑瓶的一个小白瓶是纯黑纯白纯白的，然后在你的粉里面加一滴黑的它就会变深，加一滴白的就会变浅， 化妆品界的黑科技。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只要有这两瓶你就可以给所有的肤色的人化，因为你可以根据他们的肤色来 调。这个对化妆师来说非常有用，就是因为每天接触不同的顾客。 是的、嗯、 你觉得你们俩都能 hold 住吗？ 啊、哦，对啊，比如说就会有男生的肤色一般比较深， 对， 女生的肤色比较白，嗯，他就只要用就可以黑科技。嗯， 那我们继续往下介绍好不好？ 哦，好，刚刚说到了， 遮瑕了 打完了，对，散粉，这样的话脸整个的底妆也就打得差不多 了， 对，就定好了。嗯、对，它因为是粉状的，前面都是液状的，所以说粉会把这些液状的收住，这样就能把妆面定住了。嗯、 好嘞。 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接下来的化妆顺序因人而异、嗯、一般很多人都喜欢先画眼睛、嗯、然后把眼睛画好了再去扫这个阴影啊腮红啊什么的、嗯、但是我呢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 操作 脑回路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绝大多数化妆的时候都是在路上或者是在车上或者是在总之是在路上 很匆忙的、嗯、 对对对，就是我会选择多睡五分钟，不早起化妆。对对，这样能让自己在路上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所以路上在行进和颠簸的状态，比如说车会摇的时候、嗯、我就选择把所有大面积的粉状的晕染的部分都画完， 比如修容和腮红吗？ 对，然后下到就是站稳了以后站定了以后或者是中间堵车的时候停着的时候我再去画眼线啊之类、嗯、所以说我们还是按照我的顺序来看吧。首先呢会画一个腮红。 哎，说起来腮红，我觉得一个妆感有没有少女感跟腮红有很大的关系、嗯、而且不同的脸型不也有不同的腮红的打法。 对，是的是的，最开始我不会打腮红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片惨白，但是后面发现有了这个东西 一片惨白难道不是一片鲜红吗？ 一片高原红啊。 不就是不打腮红啊、哦、最开始我觉得没必要打腮红、嗯、但后来发现有了腮红以后它会让你的气色显得好，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有修容的功效、嗯、对，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腮红、嗯、一直用到 没了 里面已经是这样了。对对，现在被我用作来镜子、嗯、因为很喜欢它的包装，所以说我还没有把它扔 掉。这就是女孩子经常会因为包装而入手某一款商品、嗯、 啊，也很好用，粉很细、哦、就他们家的主打。 那讲讲它怎么打呗，这打法。 对，比如说脸上有很多区域嘛，嗯，像最经常的就是打在笑肌上， 笑肌上 就是我们在笑的时候， 就是我们笑的时候最突出的那一块肌肉、嗯、 对，然后这里会有这样，就我现在手比出来的这个圆圈，哎，有点可爱。对，这个圆圈状就是在笑肌上，然后腮红一般会打在这里是圆圈状的、嗯、然后打法呢掏出我的小刷刷，嗯，就是这样 转圈打。 对，转圈打。嗯， 哎，现在也很流行。 是真有讲究吗？这 没有关系吧，顺时针逆时针 啊，没有太大的讲究、嗯哦、 你看我已经刨根问底了、 嗯、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腮红打法叫做宿醉妆，然后它会打在眼睛下面。 对，就是日本很流行这种妆面， 位置非常靠上， 但是一般就是腮红色号的选择也有讲究，嗯，就是一般有红色系偏粉或者是偏 橘色系， 对、嗯、一般打在眼下的都会是偏橘色一点，因为刚刚我说了橘色可以遮眼袋嘛。 哦， 嗯，然后如果是那种宿醉妆的位置的话就会打在大概在眼睛下面这个位置，嗯，一个条形的。 我今天就是打的位置比较靠上，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 看出来， 这个妆经过了一天的那个 风雨的、嗯、但其实真正的宿醉妆是在眼睛正下方，从这里到这里。 但我打的稍微靠外一些。 对对对，所以你的还是腮红妆。 对， 对， 还是 但是打的 笑肌妆 啊？为什么好像看不太出来啊？好吧，就这样了。 对，上了镜以后就都会。嗯， 就是不是很重，因为打的 就看的气色好 了、嗯、是、嗯、好。然后呢还有一种打法是椭圆形的打在 是脸颊的侧面， 就是修容效果比较好了。 这种妆会给人立体感比较强，一般欧美系的妆面会有这样的，就是化妆方式。然后一般这种腮红适合深一点颜色的，就是带一点修容以及塑造自己面孔，就会显得气场比较强。当然了，我今天把这里都打住了。 是的， 就看到很多欧美女模就这样打这个很多 就 显得凹进去，感觉五官更立体啊， 更加立体， 耶， 那非常上镜。 然后我们日系小清新妆容就是最基本的，这样就可以了。 对，那我们再来，就因为时间有限嘛，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因为还要聊聊其他的部分嘛。那我们化妆还是 我最后。 对，我觉得一个眼妆一个唇妆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对对，好的。眼妆的话，对，还有修容，然后眼线笔。唇妆啊， 唇妆就是它会有那种哑光和亮光的区别。今天悠悠的唇彩是有一点是哑光的吗？还是 套出了 哇 这么多吗？ 一把。 小美你是不是也是一把？ 我这算是少的。 家里是一把 啊， 但是有很多就是用过一两次就在家落灰了， 搁置了。 所以要看心情来画，但是 就比如之前大家有流行那种特别深的颜色，就冬季嘛，秋冬季就非常非常深，大家说是那个色，对，就有点类似那种。但是好多明星和模特都在用，然后我也跟风买了一支回家，然后画上之后感觉自己瞬间老了很多，苍老了。 对对，就会显得比较成熟。 对，把它搁置。 我现在特别种草的是这个某品牌， 这个是 小瓶 亮光的吧， 摇摇乐，像有不同的质地的嘛，膏状的、油状的，这个就是油状，这是个唇油 哦。 然后用之前要这样摇一摇，不灵不灵不灵。 那它的那个保持的持久度怎么样呢？ 还好，因为是油状的，所以比较滋润。如果油的人就不要用了，但是如果像我这样属于偏干的，就用起来会蛮好的。然后站出来一点，可以画一画。大概就是这样 Q 弹， 可以看一下。 哇，上次我觉得的确是、 就会有一种油亮油亮的感觉。 其实就是现在女生很多都会追求那种特别粉嫩的那种嘟嘟唇嘛，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就是不是你们了，就小优平常会不会用一些粉色，就是很粉的那种，就比如像艳粉那种粉色，会经用的多吗？ 其实挺多的，因为它很提气质，就是很提气，然后用起来可能跟肤色有关系吧。对，就是还是需要科普一下颜色。如果你的皮是偏暗黄，就是偏黄皮的话，那可能会适合橘色系多一点。口红也用那种大红偏橘会特别好看。如果是比较白皮的话，那就可以往粉色来驾驭，因为会显得就是。质感比较好， 更鲜嫩。 那最后一点，我们说眼妆。 眼妆， 当然就是眼线笔、眼影和这个假睫毛和 睫毛 或者睫毛膏。 对，这是一个这样的睫毛夹。 我怎么感觉看他看小优的这些化妆品，我都想到了文具。 两大包的文具。 对，两包文具， 每天带着文具盒来上课。 所以说就女孩子嘛，经常会为了让自己眼睛显得大一点，会有那种加长眼线的操作。但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硬要把眼线拉长，反而会显得很不自然。 对，因为其实好的五官是讲究三庭五眼嘛，就是上下三庭，然后中间是 五眼 的距离， 没错。 所以说如果你其实画的超过了比例，这个人就会显得有点，就 是 比例， 比如说眼睛画的太靠外了，但你的眼珠是在这个位置的，就会显得有一点帕金森， 有一点点会显对，是不是？ 对的。 但是你说要画这种，比如今天的这种 cos 妆，但是你势必要把自己的眼睛放大。 像我会选择就是上下来放大。对。因为我眼睛本来就属于比较长的那种，然后我要是平时画眉都要基本画到太阳穴才能 hold 住我的这个眼睛，因为要就是找这个连线 的 位置。对，然后今天我还就是出 cos 用了一个小技巧，就是因为贴完了假睫毛了以后，平时日常妆是不会贴睫毛的，成年老睫毛太久没出过 cos 了，然后贴出来了以后会显得眼睛就是双眼皮被盖掉了。这时候我就选择拿眼线笔在 眼睛的上面又画了一个假的外双， 哎，这个太难了。 对，可以看，就是我的这只眼睛画的比较好，这边就是没有画的特别好，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外双。 就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难，如果画不好的话，都会显得 特别假， 特别假， 硬上去，硬。 但是一般只会用在 cos 里面，因为 cos 是还是侧重平面和舞台嘛。远远的看和 P 了以后都不会特别的假，但是如果正常人画了两条这个，跟你一眨眼就会发现他的脸皮上对有两个大黑道道。 是的，那刚刚我们的小优就是真的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大家分析一下这种少女感的妆容的打造。其实无非是嘛，一个底妆、唇妆、腮红、眼妆。其实如果大家能掌握好这几种适合自己的风格的话，可能就会能打造出来一个非常不错的妆容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少女来说，化妆当然就是脸美美的很重要，但我觉得就是发型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小优平常是短发的造型嘛，就是你这个发型是保持了多长时间了？ 大概是从去年的五六月份吧， 剪了。 对， 哎，为什么？我总觉得 心情一开心就 说出你的故事。 我的确是有故事的。 当时是为啥就是想换一个造型嘞？ 可能就是想换一种心情吧。对。 结果发现短发莫名的适合你 啊，真的。 是不是感觉剪了短发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因为短头发很清爽，然后打理起来也很方便，真的种草。 而且是特别萌的那种，就是短发 更加清新的。 对，带一些刘海的那种。 我还剪了，之前剪了特别短的，就是后面要拿推子推， 真的吗？ 然后后面是那种就已经是有点剃秃了，对，这样斜着切上去，前面的刘海也特别短，到眉毛上面这里 后悔了吗？ 就是、 当时 没有，那个发型我很喜欢，就是剪出来的效果会有点像那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那个娜塔莉波特曼的那个小女孩的那种感觉，没有特别短，没有到说两边也到耳朵上面，就主要是前后短。 确实是。其实对于长发来说，就是造型就会更多嘛。悠悠之前也是长发的造型，比如说典型的很少女的感觉，就是两个麻花，对，双马尾、麻花辫儿，然后有一些 还有单马尾， 对，单马尾， 对， 或者是双高马尾，但那个就是 对双高马尾。还有就是那种公主头，就是这样挽上去，在后面上面还可以绑个蝴蝶结。 是的。其实对女生来说，真的 真丰富。 女生发型真丰富，女生发饰也很丰富。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彩色小皮筋儿， 好可爱呀、啊！ 这也是那个。 你们俩可以手牵手回幼儿园了，我还是回我的老年 这 个。 真的，这个彩色小皮筋儿也是一个造型的利器，就是可以让你瞬间 减龄。 对，当然就是比如我今天头发如果再稍微卷一卷会更好，就因为你现在就会觉得一溜皮筋儿稍微有一点点。 你要是收个双马尾就更好了。 对，如果双马尾的话就更好了，没错。然后再比如说各种小卡子，然后你可以把它摆成各种造型，比如说十字的造型，或者是 并排 的造型， 对。 然后还有各种带蝴蝶结的那种小卡子。 你知道我现在想到了谁吗？还珠格格。 不要这样子。 我是破坏画风的那个人。 拆台的人。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可以拧把头发编两股，然后在这边拿两个小蝴蝶结。 对，就像那个 少女了。 对，就是亚斯娜的发型。 哎， 对， 就是巧妙利运用各种发饰、皮筋儿、卡子，就可以打造出不一样的感觉。 是的。 也许要花 点呆毛啊。 对，呆毛。就是我经常也会有呆毛造型。 哇，好，我以为是刚才以为是这个头发自己跳出来的，没想到 其实是人物造型的呆毛， 很可爱，加了这一个 头发可以各种卷呀、什么的， 真像你， 一看就是成年老假发了。 男生无非就俩，一个有刘海，一个背头，没了。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悠悠也是非常厉害的声音演员嘛，那你能不能从这种大家讲话，女孩子讲话的语气语态方式上面，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软萌的妹子呢？ 就是像我这样啊， 就是像你这样， 受不了啊！ 但是如果明天我们都这样说话，张彤 就 会 感觉很 疯 了。 这个房顶一定撑不住我，一定会钻出去。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平时就只要 清新自然，然后主要是要做到内外兼修，还是内在比较重要吧。对，因为如果你即使是声音很嗲很林志玲，可是说出来的话很糙的话，大家也不会喜欢的，对不对？ 就是林志玲本人了。 所以我们要陶冶自己的情操， 对， 努力丰富自己的文化 是的 知识。 我们是一档有质量有素质有格调的高档节目。 小优回来。 是的，没错。 嗯，今天我觉得就开辟了很多新大门。我今天 是不是长姿势了？ 是长了很多姿势。我觉 得本来还要给大家聊那个服装搭配、 啊、 但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了，下回悠悠再给我们讲一下少女感的服饰搭配好不好？ 好， 你愿不愿意搬你的衣橱过来？ 那对，你能找 苦力 得找个四个大汉吧， 找 我都不算，我这小哥吧， 张同这样的找六个是 吧？ 嗯嗯、好，那有机会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聊一聊这种少女风的搭配，那你又是一个完全 不一样的， 特别大的变动， 更加丰富了，可能 是的。嗯 嗯，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悠五月山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啦、 好，谢谢大家收看直播， 嗯，辛苦悠悠。 谢谢大家收看直播。 今天演员有点分裂。 是，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不妨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啦，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明天的漫游嗨翻天肯定还有全新的内容等着你。 是的。 嗯，那么明天节目我们一起来继续期待吧。 嗯，那明天见啦，拜拜。 拜拜， 我是左小美， 拜 拜， 我是代班张小红，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せーの、でもさ。